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今天我们要讲解的是英文的演讲，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a listening test question selected from the College English Test Level 4. 今天我们要听的一段听力选自于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中的听力。And in this part of the listening, you are going to learn about Marie Curie. 那在这一段里呢，我们主要了解一个人物叫做 Marie Curie. 其实她就是有名的 居里夫人。他的全名叫做玛丽居里 Marie Curie 啊。 好，话说呢，这个讲到历史人物呢，一定会有生平年代，还有这些年代所发生的事情。那我先不说，给大家这个线索呢，就是让大家一会儿在听的时候关注这些重要的信息。同时从时态上来讲呢，他也会用大量的过去时。那我们知道过去时其实还不算太难，但是如果过去时又加了被动，可能有些同学就比较晕。那我们先说一下哈，所有的被动语态都是 be 动词加过去分词，它的时态的变化就体现在 be 动词的各个时态。比如说一般现在时的被动就是 am, is, are 加上过去分词。 对。 那一般过去时的被动呢，就是 was 和 were 加过去分词。那完成时的被动呢，就是 have, has 加上 been 再加过去分词啊。过去的完成时呢，就是 had, been 加过去分词。好，这样说呢会很快，但是你自己能够熟练的识别或者是去到运用的程度，还是需要大量的去建句子。那么在今天要听的这个材料中呢，还有比较常见的一些专有名词，比如说诺贝尔奖金这个词 Nobel,N-O-B-E-L， 那你查字典呢，它会把重音放在 bell 上，是 The Nobel Prize， 就是诺贝尔奖这个词。当然了，按照英文的这个读音规则呢，也有的人读成 Nobel， 把重音放前面。 Nobel Prize。 Nobel Prize。所以呢，一会儿听力中呢，你会听到这个第二个版本读诺贝尔奖金。好，再接下来呢，是一个大学的名称叫 Sorbonne University， 这是法国的索邦大学，很有名的一个大学，好，你知道就可以了。然后他会提到 military hospitals， military 是军事的，那么 military hospitals 就是军事医院。 哎，像北京有一个什么301，是不是就是 military hospital 啊？ 没错，就是它有这个，主要是比如说给这个战士啊、士兵啊做这个医疗方面的服务，那就是 military hospitals 啊。尤其在战争的这个时间呢，它是比较重要的。然后还用到一个词叫 X-ray， 就是 X 射线的意思 ，X 光的意思。那大家知道，在医疗上面 ，X 光的应用也比较广泛。好，有了以上这些预习的内容呢，我们先给大家放一遍录音，要求大家在听的时候重点去关注年代以及这些年代相应发生的事件。 嗯，对人物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啊，特别是对居里夫人感兴趣的同学们，就可以仔细听一下今天的材料了。我们来听听看。 Most people know Marie Curie was the first woman to win the Nobel Prize and the first person to win it twice. However,Few people know that she was also the mother of a Nobel Prize winner. Irene Curie was born on September 12th, 1897. At the age of 10, Irene's talents and interest in mathematics were apparent. Irene entered Sorbonne University in October 1914 to prepare for a degree in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When World War I began, she left Sorbonne University to help her mother, who was using X-ray facilities to help save the lives of wounded soldiers. Irene continued this work by developing X-ray facilities for military hospitals in France and Belgium. After the war, she received a military medal for her work. In 1918, Irene became her mother's assistant at the Curie Institute. In December 1924, Frederick Joliot visited the institute where he met Marie Curie. Frederick became one of her assistants, and Irene taught him the techniques required to work with radioactivity. Irene and Frederick soon fell in love and got married on October 29, 1926. Their daughter was born in 1927 and their son in 1932. Like her mother, Irene combined family with career. Like her mother, Irene was awarded a Nobel Prize along with her husband, Frederick, in 1935 for producing new radioactive elements. Unfortunately, also like her mother, she developed blood cancer because of her exposure to radiation. Irene Joliot Curie died on March 17th, 1956. Questions 16 to 18 are based on the passage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16. What does the speaker say about Marie Curie's daughter? Question 17. For what was Irene Curie awarded a military medal? Question 18. In what way were Marie and Irene similar? 好，我们把刚才的这段录音放完了。那么接下来我们逐句讲解一下其中的内容。 Most people know Marie Curie was the first woman to win the Nobel Prize and the first person to win it twice. 大多数人呢了解玛丽居里夫人呢是因为她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同时呢也是两次获得该奖项的女性。 However, few people know that she was also the mother of a Nobel Prize winner.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呢，其实她也是诺贝尔奖得主的母亲，也就是说她闺女、女儿也是得了诺贝尔奖。 这种物理天才的基因啊，有遗传给了下一代啊，他们家族就是研究科学的，所以她女儿也是很厉害，获得了诺贝尔奖啊。 Irene Curie was born on September the 12th, 1897.好，那么这个女儿的名字呢叫 Irene Curie， 她呢生于1897年的9月12日。好，这个年代和这个事件，大家在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否捕捉到了呢？ At the age of 10, Irene's talents and interests in mathematics were apparent. 在十岁的时候， Irene 就是这个女儿，她在数学方面的天分和兴趣就已经初露了头角。Irene entered Sorbonne University in October 1914 to prepare for a degree in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在1914年10月份的时候，这个 Irene 女儿就进入到索邦大学学习。当时呢，她所念的是数学和物理，为了攻这两个专业的学位。When World War I began,She left Sorbonne University to help her mother, who was using X-ray facilities to help save the lives of wounded soldiers.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她离开了索邦大学，就是为了去帮助妈妈。那么当时这个妈妈呢，是用 X 光设备去救助在战争中受伤的士兵。 嗯，我们知道战争中受伤呢，一般都是骨头会受伤。如果没有 X 光呢，你就不知道他具体是受伤到什么程度，哪里骨折，哪里需要固定。所以有了 X 光呢，就很好的能够判定这个士兵到底具体受伤的程度以及治疗的方案。所以 X 光真的是提高了医疗的效率，特别是在当时战争的时候。 没错，那当然了，前提得是 他们不懂中医正骨啊。话说这个中医正骨不用 X 光啊，用手去感觉，然后就可以复位。 可是你用手碰那个骨头的话，如果真的骨折会很疼的。 哎，高手其实是可以的。话说哈，这个有一点题外话，我用英语说，看大家能不能听懂。In the beginning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erms of working with the bones,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e positions is clearly shown, usually the doctor may try to find out the structure of the bones and muscles on a sheep.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中医的这个大夫为了了解骨骼和肌肉它的架构和手感的话，他会在羊的身上去实验啊。So you can imagine how unfortunate the sheep were、when the doctor tried to cut open the flesh and try to see and verify the position of bone and muscles 啊。那你可以想象了，这些倒霉的羊啊，这个医生呢先要把它们劈开，然后再去查看验证自己对这个骨骼和肌肉的结构掌握的是否正确。好，那么回到了这个 X-ray， 当然了，有了 X-ray X 光的设备呢，去照一个照片，那就一切都清楚了。Wounded soldiers， 这里边 wounded 受伤的，它是一个过去分词，表示被动，也就是被伤到的士兵。下面呢，继续。Irene continued this work by developing X-ray facilities for military hospitals in France and Belgium。那么 ，Irene 这个女儿呢，继续了这项工作。通过什么去继续呢 ？By developing X-ray facilities。通过继续发展研发这个 X 光的设备，它是用于什么呢 ？For military hospitals， 是为了军事的医院。那它在哪些国家的军事医院去应用了呢 ？In France and Belgium， 就是用法国和比利时的这个军事医院。大家知道这个法国 France， 有的同学其实分不清楚这个法国和法语，也不知道到底是 en 还是 an。那我们现在呢，给大家拼一下法国这个单词 f r a n c e， 读音是 France， 法语或者是法国的。这个单词它是 French， F-R-E-N-C-H、千万不要把它说成是、French 或者是 France、这个读音都是不对的。那碰见这种容易混淆的单词呢，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你找一张草稿纸，你一边念一边写一边拼、然后写上十遍二十遍的，基本上你就记住了。如果你一天你感觉记得吃力，你连续七天做这个工作，你就会把它记得非常的牢固。好，那么它的这个法国和比利时，比利时这个国家我也要给大家拼一下 B-E-L-G-I-U-M Belgium Belgium 比利时。大家知道在 In France and Belgium FrenchIs one of the official languages in Belgium too. 啊，这个法国肯定是官方语言为法语，而比利时一个法语也是其中一个官方语言。After the war, she received a military medal for her work. 那 military medal 就是军事的奖牌，那我们通常会翻译成军章啊，来表示这个军事的方面的奖励。也就是在战争结束之后呢，他其实获得了一枚军章。 嗯，这个军章就是 military medal 啊。我看到有很多元帅，他们胸前会挂很多勋章啊、军章啊，每一个章背后都是非常荣耀的一段光荣的历史哈。所以这个 military medal 就是军事的勋章的意思。 好，接下来他又提了一个年代 1918. In 1918, Irene became her mother's assistant at the Curie Institute. 在1918年，这个 Irene 就成为她妈妈的助手。那么当时呢，他们的工作的地点叫居里研究所。啊，这里面 1918 重音都在这个 teen 上 ,1918, 1918年。那么它和1980年发音是区别很大的。我给大家念一下 ,1980 年 ,1980,1980,80 是80,18 是18。 好，所以呢1980年就变成了 1980, 而1918年是 1918, 这个80-18就是几十和十几的区分，在雅思的听力考试中会大量的出现，因为这是许多人在听的时候会分不清楚的一个音。好，接下来又出现一个日期 ,in December 1924。好，这个日期可能许多人记下来了，但是有的同学记得日期，但是呢记不下来后面的事件了。In December 1924, Frederick Joliet visited the Institute and met Marie Curie. 在1924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叫 Frederick Joliet, 他呢就参观了居里夫人的这家研究所，并且呢见到了 Marie Curie。 Frederick became one of her assistants。 接着这个参观的人 Frederick 就成了居里夫人的助手之一， became one of her assistants。 And Irene taught him the techniques required to work with radioactivity。 Irene 呢就教给他这个一些方法，是什么方法呢？ Required 是被要求， to work with radioactivity 就是用放射性的这个元素去工作所要求的方法。那么 Irene 就把这个方法交给了 Frederick 这个助手。 Irene and Frederick soon fell in love、不久呢这两个人就坠入爱河，很快就相爱了， and got married 并且呢结婚了。 On October 29th 1926、结婚的日期呢是1926年的10月29日、这个日期不知道大家都记准确了没有。 Their daughter was born in 1927 and their son in 1932，在27年生出了女儿，然后32年的时候儿子出生了。所以呢这里边连续出现了几个年代和相关的事件。Like her mother, Irene combined family with career. 像她妈妈一样， Irene 呢也把家庭和事业兼顾了起来。Combine A with B, 就是把 A 和 B 混合在一起，结合在一起的意思。那么她是把家庭和事业结合在一起。 Like her mother, Irene was awarded a Nobel Prize along with her husband, Frederick, in 1935 for producing new radioactive elements. 那么和她的母亲一样，这 Irene 呢也获得了诺贝尔奖。这里的获得诺贝尔奖呢，其实她用的是被授予诺贝尔奖的被动语态 was awarded a Nobel Prize。然后呢和谁谁谁一起 along with her husband Frederick, 和她的丈夫弗里德里克一起，她的时间是1935年。因为什么事情而获得的奖呢？这里边用了 for 引出来， for producing new radioactive elements。 因为他们创造了新的放射性元素。 Unfortunately, also like her mother, she developed blood cancer because of her exposure to radiation. 但是不幸的是和她的母亲一样，他呢也因为经常接触这个射线而得了血癌、blood cancer, 血癌。 Exposure to something 就是暴露于什么什么状况下，那 exposure to radiation 就是暴露于射线下。那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去医院做 X 光照片子的时候呢，其实都要穿一个特别的衣服，把这个能遮起来的地方尽量遮起来，不要受 X 射线的辐射，是吧？其实就是说因为他长期工作就是要暴露在 X 光射线下，所以呢就得了血癌。 Irene Joliet Curie died on March the 17th 1956。 那么他呢这个女儿就在1956年3月17日去世了。好，这里面 died on 加上日期，具体的某一天它的介词用 on。 那么日期呢 March the 17th 1956， 这个日期在17号，17你可以后面加 th， 你也可以不加 th， 但是因为它的顺序是月日年，所以它呢就英语正常的顺序，英式英语是日月年、 日子放在最前面，对吧？ 对，那它现在换了一个位置变成月日年，所以它在日子后面要加一个逗号。 好了，以上呢就是对于课文的逐句讲解。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问题到底问的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 What does the speaker say about Marie Curie's daughter? 听力中是怎么介绍玛丽居里夫人的女儿的、啊、 就是这个 Irene Curie、啊嗯、她的名字就是这个艾琳 Curie、 哎、你可以回想回想她的女儿到底得到了什么成就、啊、她做了什么实验、啊、也是不是获得了诺贝尔奖、啊 嗯、 一会儿我们再放一遍给大家听一下哈。另外一个问题， For what was Irene Curie awarded a military medal?那么居里夫人的女儿艾琳居里为什么被授予了军事的勋章？ 好，再来第三个问题， In what way were Marie and Irene similar?、那么这母女俩到底在哪些方面是相似的呢？好了，那以上这些信息呢，希望大家在下一遍听的时候能够捕捉到、同时呢，你要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一定程度上自己去归纳和总结。那我们现在呢再给大家放一遍录音，请大家仔细听。 Most people know Marie Curie was the first woman to win the Nobel Prize and the first person to win it twice. However, few people know that she was also the motherof a Nobel Prize winner. Irene Curie was born on September 12th, 1897. At the age of 10, Irene's talents and interest in mathematics were apparent. Irene entered Sorbonne University in October 1914 to prepare for a degree in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When World War I began, she left Sorbonne University to help her mother,who was using X-ray facilities to help save the lives of wounded soldiers. Irene continued this work by developing X-ray facilities for military hospitals in France and Belgium. After the war, she received a military medal for her work. In 1918, Irene became her mother's assistant at the Curie Institute. In December 1924,Frederick Joliot visited the institute where he met Marie Curie. Frederick became one of her assistants, and Irene taught him the techniques required to work with radioactivity. Irene and Frederick soon fell in love and got married on October 29, 1926. Their daughter was born in 1927 and their son in 1932. Like her mother, Irene combined family with career.Like her mother, Irene was awarded a Nobel Prize along with her husband, Frederick, in 1935 for producing new radioactive elements. Unfortunately, also like her mother, she developed blood cancer because of her exposure to radiation. Irene Joliot Curie died on March 17th, 1956. Questions 16 to 18 are based on the passage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16. What does the speaker say about Marie Curie's daughter? Question 17. For what was Irene Curie awarded a military medal? Question 18. In what way were Marie and Irene similar? 好的，很快呢，我们就把今天的这段录音又放给大家听了一遍了。那么来回答最后的这几个问题。What does the speaker say about Marie Curie's daughter? 说话的这个人是怎么形容玛丽居里夫人的女儿的？ The name of Marie Curie's daughter is Irene Curie. She is also good at math and physics, and she also won Nobel Prize. Similarly, like Marie Curie, she got blood cancer as...She worked very closely, with exposure to radiation. 好，来看第二个问题。For what was Irene Curie awarded a military medal? 那么艾琳居里，也就是居里夫人的女儿，她为什么会被授予军事勋章呢？ She was awarded the military medal because she developed X-ray facilities to save wounded soldiers during World War I.就是因为他在一战的时候开发出来用 X 光射线去拯救士兵的这些设备，所以因此获得了奖章。 And the final question, 最后一个问题， In what way were Marie and Irene so similar? 就是居里夫人和她女儿在哪些方面比较相似？ First of all, both of them won Nobel Prize. 首先呢，这两个人都获得了诺贝尔奖。In addition, they worked in the same field, that is radioactivity. 他们也在同一个领域工作，就是在放射性这个领域工作。In addition, they work in Curie Institute with Irene Curie as an assistant. 这个同时他们都效力于居里研究所，而这个女儿艾琳呢，她是作为助手的。好，以上这些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听力所提出的问题回答的部分。 好，希望今天的四级听力的讲解对您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贞观十五年，红茶随文成公主入藏，后经茶马古道传入海外。十七世纪，武夷茶由海上丝绸之路远渡英伦，成为维多利亚下午茶的主角。一带一路延续丝路辉煌，让世界爱上中国。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每天风里雨里的指挥交通，虽然有苦有累，但看着井然有序的城市，我想这不正是我选择这份职业的初衷吗？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才，我感到很欣慰。我总会想起当初那个教书育人的理想。 许多年前入党宣誓的场景现在还历历在目，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句，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平凡的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Emergency。Paging Dr. Beat. Emergency.